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上之上。永徽元年春正月辛丑朔，改元。丙午，立妃王氏为皇后，后司政之孙也，以后父仁佑为特进魏国公。即位，以张行成为侍中。辛酉，上诏朝集使，谓曰：“朕初即位，事有不便于百姓者，悉遗臣；不进者，更封奏。”自是日，引刺史十人入阁，问以百姓疾苦及其政治。有洛阳人李弘泰诬告长孙无忌谋反，上命立斩之。无忌与褚遂良同心辅政，上亦尊李二人，公己以听之，故永徽之政，百姓富安，有贞观之遗风。太宗女衡山公主应是长孙氏，有司以为福祭公除，欲以金秋成婚。于志宁上言：“汉文立志本为天下百姓，公主福本斩摧，纵使福随立除，岂可情随立改？请赐三年丧毕成婚。”上从之。二月辛卯，立皇子孝为许王，上金为启王，肃节为雍王。下五月壬戌，吐蕃赞普弄赞族，其嫡子早死，立其孙为赞普。赞普又弱，正式皆决于国相陆东赞。陆东赞性明达严重，行兵有法，吐蕃所以强大，微服低羌，皆其谋也。六月，高坎击突厥，至阿西山，车鼻可汗召诸部兵，皆不复，与数百骑遁去。坎率精骑追至金山，擒之以归，其众皆降。初，阿史那舍尔鲁丘辞王不失毕，立其弟为王。唐兵既还，其酋长征立更相攻击。秋八月壬午，诏复以不失毕为丘辞王，遣归国抚其众。九月庚子，高坎执车鼻可汗至京师，视之，拜左武卫将军，处其余众于御都君山，至狼山都督府以统之，以高坎为卫将军。于是突厥尽为封内之臣，分至单于、瀚海二都护府。单于领狼山、云中、桑乾三都督，苏农等14州。瀚海领瀚海、金辉、新里等7都督，新鄂等8州，各以其酋长为刺史都督。癸亥，上出田，遇雨，问谏议大夫昌乐古纳律曰：“由一若为则不漏。”对曰：“以瓦为之，必不漏。”上悦，谓之罢列。李基故求解职。冬10月戊辰，解基左仆射， 以开府仪同三司，同中书门下三品。几位监察御史杨武为司谦，合奏中书令楚遂良，一买中书一与人地。大理少卿张瑞策以为准孤无罪。司谦奏曰：孤驾之赦，被国家所需，臣下交易，岂得准孤为定？瑞策武闻，复下往上，罪当诛。是日，左迁遂良为同州刺史，瑞策寻州刺史。司谦名人曰，以自行。十二月庚午，子州都督谢万岁、兖州都督谢法兴与黔州都督李孟长讨兖州叛僚，万岁、法兴入洞招慰，为僚所杀。二年春正月乙巳，以黄门侍郎宇文杰、中书侍郎柳氏并同中书门下三品。是亨之兄子，王皇后之舅也。左骁卫将军瑶池都督阿史那贺鲁召集离散，卢帐见圣，闻太宗崩，谋袭取西亭二州。亭州刺史骆弘毅知其谋，表言之，上遣通事舍人乔保明驰往魏府。保明说贺鲁，领长子蝶韵入宿卫，授右骁卫中郎将，寻父遣归。蝶韵乃说其父拥众西走，击破以皮射贵可汗，并其众建衙于双河及千泉，自号沙波罗可汗，多禄五绰，弩师币五四金皆归之，生兵数十万，与以皮多禄可汗联兵。处月处密及西域诸国多附之，以蝶韵为莫赫多叶护。燕齐王婆伽利族国人表请复立故王突祭之，下四月赵家突祭之，又五位将军遣还国。荆州刺史滕王元婴交涉纵义，居梁安中，田游无节，朔夜开城门，劳扰百姓，或饮弹弹人，或埋人雪中以戏笑，赏赐书窃让之，且曰：取士之方亦应多叙，晋陵荒军何足为责？朕以王至亲，不能治王于法，今书王下上考，以愧王心。元婴与蒋王运皆号聚敛，上常赐诸王帛各五百段，独不及二王，敕曰：滕叔蒋兄自能经济，不须赐物。几马两车以为钱贯，二王大惭。秋七月，西突厥沙波罗可汗寇亭州，攻陷金岭城及蒲类县，杀掠数千人，召左武后大将军梁建方，右骁卫大将军弃弼合力为攻越道行军总管，右骁卫将军高德义，右武后将军薛孤无人为副，法秦城 其拥府兵3万人，即回纥5万骑以讨之。癸巳，召诸礼官学士以明堂制度，以高祖配5天帝，太宗配5人帝。八月己巳，以于志宁为左仆射，张行成为右仆射，高继甫为侍中。志宁、行成仍同中书门下3品。己卯，郎州白水蛮反，寇麻州，遣左领军将军赵孝祖等发兵讨之。九月癸巳，废玉华宫为佛寺。戊戌，更命九成宫为万年宫。庚戌，左武后引驾卢文操、于强到左藏务，上以引驾直在纠绳，乃自为道，命诛之。谏议大夫萧军谏曰：“文操情实难圆，然法不至死。”上乃免文操死，故侍臣曰：“此真谏议也。”闰月，长孙无忌等上所删定律令事，贾诩诏颁之4方。上谓宰相曰：“闻所在官司行事由护官颜面，多不进宫。”长孙无忌对曰：“此岂敢言无？然四情屈法，实亦不敢。至于小小收取人情，恐陛下尚不能免。”无忌以原旧辅政，凡有所言，尚无不加纳。冬时又1月辛酉，上巳南郊。癸酉，诏自今京官及外州有献鹰隼及犬马者，罪之。戊寅，特浪羌酋董西凤求，辟会羌酋补盐末，各率种落1000余户以茂州内附。窦州、益州蛮酋李宝成等反，贵州都督李伯英讨平之。郎州道总管赵孝祖讨白水蛮，蛮酋突摩仆及简弥余率众据险拒战，孝祖皆击斩之。会大雪，蛮激动，死亡略尽。孝祖奏言：“贞观中讨昆州乌蛮，始开清岭弄洞为州县，弄洞之西有小伯弄、大伯弄二川，横山右弄洞，欲使之反。其伯弄以西，与黄瓜、叶鱼、西尔河相接，人众殷实，多于蜀川，无大酋长，浩劫仇怨。今因破白水之兵，请随便西讨，抚而安之。”敕许之。12月壬子，处月朱爷孤注杀昭卫使单道会，与突厥贺鲁相结。是岁，百济遣使入贡，上戒之，使勿与新罗高黎相攻，不然吾将发兵讨汝矣。3年春正月己未朔，突遇浑、新罗、高黎、百济并遣使入贡。癸亥，梁建方、弃婢合力等大破处月朱邪孤注于崂山，孤注夜遁， 建方使副总管高德义轻骑追之，行500余里，生擒孤注，斩首9000级。军还，御史合奏梁建方兵力足以追讨，而逗留不进。高德义敕令士马自取郡者，上以建方等有功，事不问。大理卿李道玉奏言，德义所取之马金力异常，请时终究。上谓侍臣曰，道玉法官，进马非其本职，妄惜我意，其朕行事不为臣下所信也。朕方自救，故不复处道玉耳。己巳，以同州刺史褚遂良为吏部尚书，同中书门下三品。丙子，上享太庙。丁亥，享先农，躬耕吉田。二月甲寅，上谕安福门楼，观百戏。乙卯，上谓侍臣曰，昨登楼，欲以观人情及风俗奢俭，非为声乐。朕闻胡人善为积居之戏，常以观之。昨出生楼，即有群胡积居，亦为朕笃好之也。帝王所为，其宜容易。朕以焚此居，嫉妒胡人亏望之情，亦因以为戒。三月辛巳，以宇文杰为侍中，柳氏为中书令，以兵部侍郎三元韩苑守黄门侍郎，同中书门下三品。下四月，赵孝祖大破西南蛮，斩小伯弄酋长莫胜，擒大伯弄酋长杨承颠。自于皆屯聚保险，大者有众数万，小者数千人，孝祖皆破降之，西南蛮遂定。甲午，李州刺史彭思王袁泽薨。六月戊申，遣兵部尚书崔敦礼等将兵焚部计万人往茂州，发虚银陀余众渡河，至祁连州以处之。秋七月丁巳，立陈王忠为皇太子，赦天下。王皇后无子，柳氏为后谋，以中母刘氏微贱，劝后立忠为太子，继其亲戚。外则逢长孙无忌等实请于上，上从之。乙丑，以于志宁兼太子少师，张行成兼少傅，高继甫兼少保。丁丑，上问户部尚书高履行，去年进户多少？履行奏，去年进户总15万。因问隋代及今日县户，履行奏，隋开皇中户870万，及今户380万。履行，士廉之子也。九月，守中书侍郎来祭，同中书门下三品。冬十一月庚寅，弘化长公主子突遇魂来朝。癸巳，蒲王泰薨于均州。散骑常侍房遗爱赏太宗女 高阳公主。公主骄自甚，房玄龄薨，公主叫遗爱与兄移植一才，继而反赠移植。移植自言，太宗深责让主，由是宠衰，主样样不悦。会御史河道，得浮屠辩机宝枕，云主所赐。主与辩私通，想为义计，更以二女子事遗爱。太宗怒，腰斩辩机，杀奴婢十余人。主亦愿望，太宗崩，无妻容，上即位。主又令遗爱与遗侄更相送，遗爱作初为房州刺史，遗侄为袭州刺史。又浮屠智绪等数人私事主，主使叶廷令陈玄运似公省机降。先是驸马都尉薛万彻作事除名，徙宁州刺史，入朝与遗爱款逆，对遗爱有愿望语，且曰：今虽病卒，坐至京师，鼠辈犹不敢动，因与遗爱谋，若国家有变，当奉司徒京王元景为主。元景女是遗爱弟遗泽，由是与遗爱往来。元景常自言，猛手把日月。驸马都尉柴令武少之子也，上巴陵公主，除魏州刺史，托以主籍留京师求医，因与遗爱谋议相结。高阳公主谋处遗侄，夺其封爵，使人诬告遗侄无礼于己。遗侄一言遗爱及主罪，云：罪盈恶忍，恐累臣私门。上令长孙无忌拘之，更获遗爱及主反状。司空安州都督吴王克母隋炀帝女也，克有文武才，太宗常以为累己，欲立为太子，无忌故正而止，由是与无忌相恶。克名望素高，为物情所向，无忌深忌之，欲因事诛克以绝众望。遗爱知之，因言与克同谋，忌如何干成机得免死。四年春二月甲申，召遗爱万彻令武皆斩。元景克高阳巴陵公主，并赐自尽。上泣慰侍臣曰：京王朕之叔父，吴王朕兄，欲盖其死，可乎？兵部尚书崔敦礼以为不可，乃杀之。万彻临行大言曰：须万彻大见儿，留为国家效死力，岂不佳？乃作防遗爱杀之乎？吴王克且死，骂曰：长孙无忌窃弄威权，构害良善，宗社有灵，当族灭不久。已有侍中兼太子詹事宇文杰特进太常卿江夏王道宗，左骁卫大将军驸马都尉直师司隶，并作与房遗爱交通，留灵表。 皆与一爱亲善，即一爱下狱，皆颇左右之。江夏王道宗素与长孙无忌、褚遂良不协，故皆得罪。戊子，废克母弟蜀王殷为庶人，至巴州。房遗直贬春州统领尉，万彻帝万倍留胶州，把房玄龄配享。开府仪同三司李基为司空。初，临邑王范头立卒，子真龙立，大臣伽独视之，尽灭范氏。伽独自立，国人服从，乃立头立之婿婆罗门为王。国人咸思范氏，复霸婆罗门，立头立之女为王。女不能治国，有诸葛帝者，头立之孤子也，父为头立所杀，南奔真腊。大臣克伦翁定遣使迎而立之，弃以女王，众然后定。夏四月戊子，遣使入贡。秋九月壬戌，右仆射北平定公张行成薨。贾诩以褚遂良为右仆射，同中书门下三品如故，仍知选事。冬十月庚子，上幸骊山温汤，以祀桓公。初，睦州女子陈硕贞以妖言惑众，与妹夫张书印举兵反，自称文家皇帝，以书印为仆射。甲子夜，书印率众攻桐庐，献之。硕贞撞钟焚香，引兵二千攻陷睦州及榆前，进攻西州不克。敕扬州刺史房仁玉发兵讨之。硕贞遣其党童文宝将四千人寇睦州，刺史崔义玄发兵拒之。民间讹言硕贞有神，犯其兵者必灭族，示众凶惧。司公参军崔玄吉曰：起兵仗顺，有且无成，况凭妖望，其能久乎？义玄以玄吉为前锋，自将周兵继之，至下槐树，遇贼与战。左右以盾避义玄。义玄曰：刺史必见，人谁至死？命撤之。于是士卒齐愤，贼众大溃，斩首数千级，听其余众归守。进至睦州境，降者万计。十一月庚戌，房仁玉军合，获硕贞、书印，斩之，余党西平。义玄以功拜御史大夫。癸丑，以兵部尚书崔敦礼为侍中。十二月庚子，侍中调献公高继甫薨。是岁，西突厥以皮多禄可汗族，其子协必达度舍号珍珠夜户，时与沙波罗可汗有隙，与吾努师必共击沙波罗，破之，斩首千余级。五年春正月壬戌，羌酋动旧内附，以其地至建州。三月戊午，赏行幸万年功。庚申， 加赠武德功臣屈突通等13人官。初，王皇后无子，萧淑妃有宠，王后疾之，上之为太子也，入侍太宗，见才人武士而悦之。太宗崩，武士随众感业寺为尼。祭日，上义寺行香，见之，武士泣，上义泣。王后闻之，因令武士长发，劝上纳之后宫，欲以见淑妃之宠。武士巧慧，多权术，出入宫，卑辞躯体以侍后。后爱之，硕称其美于上，为己大幸，拜为昭仪。后及淑妃宠皆衰，更相与共赠之，上皆不纳。昭仪欲追赠其父而无名，故托以褒赏功臣，而武士获欲焉。乙丑，上姓奉全汤，乙巳还万年宫。夏四月，大石发兵击波斯，杀波斯王伊嗣侯。伊嗣侯之子卑路斯奔突火罗，大石兵去，突火罗发兵立卑路斯为波斯王而还。闰月丙子，以处月部至今满洲。丁丑夜，大雨，山水涨溢，冲玄武门，宿卫士皆散走。又领军郎将薛仁贵曰：“安有宿卫之事，天子有疾而敢畏死乎？”乃登门逛，大呼以景宫内。上俱出城高，俄而水入寝殿，水溺卫士及临游居人，死者3000余人。人臣，新罗女王金贞德族，诏立其弟春秋为新罗王。六月丙午，衡州大水，滹沱溢，漂溺5300家。中书令柳氏以王皇后宠衰，内不自安，请解政事，癸亥，罢为吏部尚书。秋七月丁酉，车驾至京师。戊戌，上谓五品以上曰：“请在先帝左右，见五品以上论事，或帐下面陈，或退上封事，终日不绝。其今日独无事也，何公等皆不言也。”冬十月，故雍州41000人驻长安外郭，三旬而毙。癸丑，雍州参军薛景轩上封事，言汉惠帝乘长安寻宴驾，今复乘之，必有大救。于志宁等以景轩言涉不顺，请诛之。上曰：“景轩虽狂妄，若因上封事得罪，恐绝言路。”遂赦之。高黎遣其将安固将高黎漠河兵及契丹，松漠部都李枯歌遇之，大败高黎于新城。是岁大忍，洛州粟米斗2钱半，精米斗11钱。王皇后萧淑妃与武昭仪更相赠粟， 上不信后淑妃之语，独信昭仪。后不能屈侍上左右，母魏国夫人柳氏及旧中书令柳氏入献六宫，又不为礼。武昭仪嗣后所不敬者，必倾心与相结，所得赏赐分与之。由是后及淑妃动静，昭仪必知之，皆以闻于上。后宠虽衰，然上未有一废也。会昭仪生女，后怜而弄之。后出，昭仪前扼杀之，复之以备。上至，昭仪扬欢笑，发被观之，女已死矣。即惊啼，问左右，左右皆曰：“皇后是来此。”上大怒曰：“后杀吾女！”昭仪因泣数其罪，后无以自明。赏由是有废立之志，又为大臣不从，乃与昭仪省太尉长孙无忌弟酣饮极欢。席上拜无忌宠姬子三人，皆为朝散大夫，仍在金宝增锦石车以赐无忌。上因从容言皇后无子，以讽无忌。无忌对以他语，竟不顺旨。上及昭仪皆不悦而罢。昭仪又令母杨氏以无忌弟，屡有其请，无忌终不许。礼部尚书许敬宗以硕劝无忌，无忌吝啬折之。春正月壬申朔，上夜昭陵，甲戌桓公。己丑，西州道行军总管曹继书破胡从、咸阳、车卢等蛮于斜山，拔十余城。庚寅，立皇子弘为代王，贤为陆王。高丽与百济漠河联兵，侵新罗北境，取33城。新罗王春秋遣使求援。二月乙丑，遣瀛州都督程明镇、左中郎将苏定方发兵击高丽。下五月壬午，明镇等渡辽水，高丽见其兵少，开门渡桂端水逆战。明镇等奋击，大破之，杀获千余人，焚其外郭及村落而还。鬼卫以右屯卫大将军程之杰为葱山道行军大总管，以讨西突厥沙波罗可汗。人臣以韩苑为侍中，来济为中书令。六月，武昭仪乌王后与其母魏国夫人柳氏为压胜，斥尽后母柳氏不得入宫。九七月戊寅，贬吏部尚书柳氏为遂州刺史。是行至扶风，齐州长史于承素悉指奏事漏泄晋中语，复贬荣州刺史。唐因随至，后宫有贵妃、淑妃、德妃、贤妃，皆是一品。上欲特制陈妃，以武昭仪为之。韩苑来祭见， 以为故事无知，乃止。中书舍人饶阳李义府为长孙无忌所务，左迁毕州司马，敕未至门下，义府密知之，问计于中书舍人幽州王德简。德简曰：“赏玉立五昭仪为后，犹豫未决者，只恐宰臣异议耳。君能见策立之，则转祸为福矣。”义府然之。是日，待德简直宿，叩阁上表，请废皇后王氏，立五昭仪，以验赵树之心。上月，赵见于宇，赐诸一斗，留居就职。昭仪有密遣使烙免之，寻超拜中书侍郎。于是魏卫卿许敬宗、御史大夫崔义玄、中丞袁公瑜皆前部复心于五昭仪矣。已有以侍中崔敦礼为中书令。八月，上要奉御蒋孝章员外特制，仍同正员。员外同正自孝章始。长安令裴行俭闻将立五昭仪为后，以国家之祸必自此始，与长孙无忌、褚遂良私议其事。袁公瑜闻之，以告昭仪母杨氏。行俭作左迁西州都督府长史。行俭人机之子也。九月戊辰，以许敬宗为礼部尚书。赏一日退朝，召长孙无忌、李基、于志宁、褚遂良入内阁。遂良曰：“今日之诏多为忠公，上意既决，逆之必死。太尉元就司空功臣，不可使上有杀元就及功臣之名。”遂良起于草毛，无汗马之劳，至未至此，且受故托，不以死政治，何以下见先帝？即称疾不入。无忌等至内殿，赏故谓无忌曰：“皇后无子，武昭仪有子，今欲立昭仪为后，何如？”遂良对曰：“皇后名家，先帝为陛下所娶，先帝临崩，执陛下手为臣曰：朕家儿家父，今已父卿，以陛下所闻，言犹在耳。皇后未闻有过，岂可轻废？臣不敢屈从陛下，尚为先帝之命。”上不悦而罢。明日又言之。遂良曰：“陛下必欲一皇后，福请妙则天下令足，何必武士？武士经世先帝，众所惧之，天下耳目安可避也？万代之后，委陛下为如何？愿留三思。臣今侮陛下，罪当死。因置户于殿阶，解今叩头流血曰：还陛下户，岂放归田里？”上大怒，命引出。昭仪在帘中大言曰：“何不扑杀此僚？” 吴季曰：“遂良受先朝故命，有罪不可加刑。”于志宁不敢言。韩苑因见奏事，涕泣极见，尚不纳。明日又见，悲不自生，上命引出。远又上书谏曰：“匹夫匹妇，犹相选择，况天子乎？皇后母仪万国，善恶由之，故魔母辅佐皇帝，妲己倾覆殷王。诗曰：‘赫赫宗周，褒姒灭之。’每览前古，常心叹息，不为今日臣独圣代，坐而不法，后嗣何官？愿陛下降之，无为后人所笑。使臣有以一国，租海之路，臣之愤也。昔吴王不用子胥之言，而迷路游于姑苏，臣恐海内失望，荆棘生于阙庭，宗庙不穴时，岂有日矣？”来祭上表谏曰：“王者立后，上法乾坤，必则礼教名家，悠闲令书，负四海之望，趁神奇之意。是故周文造周以迎太祀，而兴官居之化，百姓蒙作，孝成纵欲以必为后，使皇统王爵，社稷清伦。有周之龙既如彼，大汉之祸又如此，唯陛下详察，上皆不纳。”他日，李基入献，赏问之曰：“朕欲立武昭仪为后，遂良固执以为不可。遂良既顾命大臣，是当且已乎？”对曰：“此陛下家事，何必更问外人？”上意遂决。许敬宗宣言于朝曰：“田舍翁多收十斛麦，上欲益赋，况天子欲立后，何欲诸人事而妄生异议乎？”昭仪令左右以闻。庚午，贬遂良为潭州都督。